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民政部近日公布意见稿，指出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机关应依据社会组织未依法履行义务或者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有关信用信息，建立社会组织活动异常名录和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制度。教育部日前表示，建立师范类专业认证制度，健全教师教育质量保障体系，是推动教师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是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一项重要举措。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近日下发了通知，要求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禁止旅行社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形式的出境游押金。近日车贷政策有所调整，自用传统动力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80%， 自用新能源汽车贷款最高发放比例为 85%， 通知自2018年1月1号起实行。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组织抽检糕点、特殊膳食食品、饼干、调味品和蔬菜制品等五类食品445批次样品，不合格样品4批次。一项报告显示，近30%职场人或因单身问题逃离北上广，程序员成单身率最高职业，职场单身男女大多属于被动单身。中国导盲犬南方示范基地迎来了首批毕业生，此次毕业的6只导盲犬经过2年多的训练之后，在近日通过考核，年底将正式面向有需要的市民提供服务。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日前再次作出预言，随着地球人口增长，能源消耗将会增加，地球将变成一个熊熊燃烧的火球。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 北京 FM 九六九。 黄绮珊被称作为是中国的玛丽亚·凯莉，可惜在《我是歌手》之前，并没有几个人认识她。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遇到一两次非常重要的机会。可能黄绮珊以前也许遇到过，但由于生不逢时，具有巨星潜质的黄绮珊还没有大放光芒，就已经成为了一颗划过星空的流星，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之外了，成为了一个被尘土掩埋的陨石。还好她抓住了这一次的机会，在舞台上大放异彩。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每晚7点的都市夜归人，听到黄绮珊《等待》。 几年前你走就没回来，从此我的爱变成了无奈，可我知道有一天你一定会回来，这世上的孤独我需要去忍耐，等待，永久的等待，树叶绿了又黄，你还没来，等待，永久的等待，在这世界上尝试过许多次想忘记， 试图说服自己一切过去，可这完全是在欺骗，欺骗自己。我永远无法忘记你，等待。 这首黄绮珊2000年专辑当中的歌曲《等待》，由汪峰作词作曲。黄绮珊的声音不仅具有良好的爆发力与穿透力，而且还兼具了韧性、磁性及灵活性。她的高音像是绽放的烟火，一冲入云后又能幻化耍弄出各种花腔。她以高亢独有的穿透力的嗓音，极具感染力的歌声，打动了无数的听众。今天969都市夜归人听到汪峰《花火》。

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优雅是一种岁月，它是历经生命种种而呈现出的一种淡若不惊，褪去了少时的稚嫩而呈现出一种成熟的韵味。一个优雅的人一定有着独特的魅力和饱满的恬淡而丰盈的灵魂。 思念

音已在减去，彼此为着目标相距，凝望夜空，往日是谁领会心中疲累，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愁绪，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不追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潮水。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到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风吹过已静下，将心意再还谁，让眼泪已带走夜。 在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的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我国的高速公路线路网非常发达，从南到北连续跑上一天都跑不完。有些车上由于多个驾驶员，可由多个驾驶员轮换开车，一直跑24小时。这个时候，虽然驾驶员可能不会因为驾驶疲劳而出现问题，但车辆会有问题吗？车辆连续跑一天的话，车子就非常可能会出现冷却系统问题，如水箱堵塞、水道堵塞等问题，从而导致温度过高，严重的还可能由于温度升高而拉缸。对于有些车况较差的车辆，可能就会出现发动机渗油，而渗出来的机油就会随着车辆的继续行驶而不断升温，从而容易引发自燃。车辆在连续行驶后数小时，车辆的排气会过热，而过热的排气就会触发到电子控制单元 ECU 对车辆的过热保护，从而会影响发动机的输出。当然了，上面说的是一般天气情况下比较好的，要是在夏季高温状态下，车辆在高速上跑最好不要超过3小时，因为在夏季白天高温时开车，环境温度往往会在35摄氏度以上，而地面温度更是不低于60摄氏度，从地面辐射上的热量就会对车辆发动机的散热进行影响，从而会形成一圈热浪一直围绕着发动机，所以建议车辆在夏季的时候不要连续行驶3个小时以上。今天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开车不超时，既为爱车也为自己。 笑悲哀

夏季当晚风起五月的战场，千军万马而独身闯，一身是胆好儿郎。儿女情前世账，你的笑或者怎么忘，美人泪断人肠，这年屈人性命誓言之 一个优雅的人定是一个大气而宽容的人，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中如一抹清风，让人心旷神怡，因为心中有山水，在何时何地都会呈现出清秀的容颜，优雅而迷人的风采，在简单的外表下少了浮华，多了一份厚重。